喂，大家好，嗱呢一集咧就又唔系 live 嘅， 预录嘅， 系啦，呢集系预录嘅，因为咧已经今日睇下先，如果去到今日咧已经系咩噶啦， 已经系啊，今日初三系嘛？ 唔系嗱，讲真，我哋呢一集咧，而家播出街嘅时候咧。已经是洗邋遢的连廿八 啊，系啊系啊系啊， 大家应该忙紧洗邋遢。 系啦，其实我哋录嘅时候是初三系咪啊？ 唔系廿八，因为我哋今日咧，今日礼拜二啊，十三号啊，已经系连廿八噶啦，就是、洗邋遢噶啦。 但我哋早一个礼拜接住录落嚟。 大家都知道我做边行咧，做法事咧比较 最忙噶，嗰啲时间忙到甩碌啊，所以我哋预先做定先。 系啦，我就唔想加变，咁啊，所以咧。 多包涵先人 系啦，咁咧嗱，我哋今晚咧都系揾咗阿和美上嚟嘅，咁啊系啦。其实就上一集咧，我哋就录埋今一集， 咁咧，所以我就仲喺度啦。 所以喺度，点解我会揾阿和美同埋阿夜琪咧？喂，两、你嗱，今集咧我就唔想话年头到年尾都系讲埋啲咁嘅污糟邋遢嘢啦，系嘛？咁我哋去旧迎新啊嘛， 冇错。 咁啊，点样去旧咧？我哋想又想 啲污糟嘢。 嗱，我哋啲咁嘅年长啲即系比较成熟得过分嘅人咧， 冇过分成熟啲 熟到烂， 冇咁样讲嘢。 咁你梗系知道有啲咩嘢要做啦，但系我又唔知道。但系佢哋咁嘅年龄咧，即系咁青春少艾咧，佢哋会唔会识啲传统嘅嘢咧？或者佢哋个乡下咧，又会个做个方法有啲咩唔同咧？嗱，有啲人咧就年卅晚，年廿八咧就洗邋遢啦。 系 咁啊，即系将屋企啊大扫除啊。有啲人咧就兴将抌一啲旧嘢嘅。即系譬如抌对鞋啊，将啲旧嘅嘢抌咗咧，咁啊将今年唔好嘅嘢抌咗佢。譬如门口嗰块地毡啊， 抌咗。 因为你门口嗰块毡咧，你每一日都系喺街度踩到好多污糟嘢，而喺门口擦两擦。 系啊， 佢哋翻屋。即系嗰块毡， 同埋成日拆人哋嗰隔篱嗰块，拆完呢个 冇， 真系唔系几好。 冇公德心， 系啦。嗱，咁你谂下啦，你唔会个个月换噶嘛？嗰块毡，除非你 烂咗 踩屎，或者系太污糟，咁你先换嘅啫。唔系我谂你都系 嗰都系嗰块噶啦， 都系嗰块噶啦。 顶笼咪洗下咯， 系啦。 洗都唔会洗， 通常都唔洗。 通常都唔洗，系依家嗰块千鬼平，即系你话我唔环保啦，咁讲啊，洗得嚟咩？买个帐篷啦， 水费仲贵啊。 系啦，咁你嗰张毡咧，其实就系嗰块铺地下嗰块毡咧，我就建议大家都换咗佢嘅，换咗佢好啲嘅。咁你哋有冇咁嘅咧？ 我屋企都会嘅。我屋企都会嘅，边有咁多鞋掉啊？ 咁一袋啫，唔系叫你掉晒咩，大佬？你知 对对女人之间，对对都好紧要噶嘛？ 咁啊系，即系男嘢 通常抌咗之后就要着噶啦，所以千祈唔好乱咁抌。 男人同女人就好大分别噶啦，大家都得一对脚，但系女人咧就会有十几廿对鞋嘅， 唔公， 起码 唔公 咩啊？佢哋都好买好多波鞋翻嚟，唔系着嘅，我知好多都系有冇？ 男人嘛，但我就冇草波鞋呢样嘢嘅。通常男人系点咧？都系得三两对鞋啫。譬如你翻工嘅皮鞋啦，有啲工作方面啦，咁跑步啦，就跑鞋啦，一对去街嘅鞋啦，三四对嘅啫，即系好少话会衬衫。 但系而家我哋呢啲好中意草波鞋啊，跟住月月买新波鞋嗰啲，要佢哋掉割咗佢忽肉落嚟啊！ 系啩？ 系啊，悭啲而家对波鞋成千几蚊咯， 千几蚊算平咯噃。 系啊， 系。 所以点掉？掉唔到， 舍得。 咁咧，你哋除咗做呢啲啦，咁你有冇帮妈咪咩嘅先？ 洗邋遢 系啦， 唔会年廿八嗰日做嘅，因为永远做唔切嗰啲嘢。 系 咁就其实前两日即系嗰个礼拜六日已经开始做噶啦。咁因为我其实唔系就系一头住家嘅，咁我仲有另一边住家嘅，即系我嫲嗰边。咁年纪大就会同佢洗厨房啊呢啲嘢，就会分批做咯。 系 咁。你哋咧会唔会洗尘位嗰啲噶？几时洗噶？ 我都系廿八嘅，以前我有安尘位嘅咧，我就廿八做嘅。 系， 但系咧就嗱，有啲嗱有好多人系唔同做法嘅。 嗯， 有啲咧就咁抹嘅啫，就唔會喐到神台啲嘢嘅。 係， 有啲我見有啲人咧，直情咧攞個神像出嚟咧，就哇洗到乾乾淨淨。係 啊，我屋企就係咁咯。 直情幾乎要噴藍威寶啊，捽捽佢。 唔會啊，唔會啊，噴藍威寶俾阿嫲由年頭鬧到年尾嘅會。 我就冇呢啲嘅，我哋嗱有啲有即係唔同嘅師傅咧，有唔同嘅講法嘅。有啲咧就係咁抹香爐，唔好喐佢。 哦， 因为个香炉咧就系聚气啊，佢话 系， 咁你只可以咧，即系喺个边嗰度抹， 但系闷到死、啊，你 边个？你咪揾个香炉揾批翻平啲灰咯， 啊，揾翻平， 揾翻平佢拎走嗰啲香鸡咯。 因为咧，我屋企就系咧，真系搬晒啲神像或者个牌出嚟，咁我哋系会开一盘碌柚叶水啫。煲滚咗，跟住之后就开一盆水，咁然之后就抹观音啦，抹干净佢啦。咁然之后，我哋嗰个神位下面会垫张红纸噶嘛，嗰张一定你点样唔抹都好，你一定要换咗嗰张红纸咯。咁然之后个香炉其实都 唔系、 我做嘅时候唔抹嘅，我系直接揾嗰个油油个扫咧扫走啲灰，跟住整走少少灰就算 了。但系有几种噶，你嗰个观音系瓦定系木噶？ 瓦噶。 瓦嘅 系最传统嗰只， 嗱有 彩色瓦， 即系点解唔好乱咁抹佢咧？嗱，有啲咧，通常瓦个观音咪有个窿嘅， 啊系啊，下边有张红纸连住， 有个窿噶嘛， 系， 咁有啲人咧开光咧就会入状摆条符入去嘅。 系 摆入去里面嘅，你乱咁抹咪抹埋嗰条符咯。 我唔点讲咧？因为佢系塞入去噶嘛，嗰条符。我唔知道我屋企嗰个有冇啦，有冇请嘅时候有冇塞符啦。但系我就开盆水，我唔系抌落去洗嘅，我就揾块布啊，抹一抹干净佢出面嗰阵，咁然之后就摆翻观音落去咯。 系 啦，因为唔知道佢，因为我嗰座观音，我买咗观音其实好多年噶啦，我惊佢洗完可能会有烂啊、剩啊嗰啲，所以都唔敢点样去洗佢噶。 嗱，有一种咧，有啲咧就系点讲啊？有啲系木噶嘛，佢可能会绑条符喺个某啲位度嘅。 未见过啊， 未见过。通常而家都系 瓦 嘅， 彩色嗰个瓦嘅咯。我未见过木嘅，真系。除非一啲大庙嘅观音庙咧，我就见过佢哋嗰座像系木咯，真系未见过木嘅。 即系你系成个拎出嚟，成个请唔好冇话拎出嚟，请佢出嚟啦。 系啊，成个请出嚟，咁然之后将啲，因为唔系净系摆观音嘅，可能仲有佛祖喺中间啦。咁侧边仲有个其实我唔知啱唔啱嘅，因为我嫲咧佢拜神又系有啲奇怪咧，即系佢系面向神庵嗰个位啦，右边系观音。左中间就是阿弥陀佛像啦，跟住之后佢仲有左边是观音，中间是阿弥陀佛，跟住右边是好似黄大仙嗰座嘢嘅。咁我哋就是要每年咁就洗嘅时候呢，如果因为通常屋企量多啊，唔可以嗰啲唔方便嘅日子嚟嘅时候去抹咯，佢哋话唔吉利嘅，咁所以就一定要干净嗰阵时去攞即系去抹啦。咁佢下边咧，我哋就系唔知道你哋会唔会下边沾咗张红纸嘅，跟住然之后嗰个香炉下边都会沾张金纸嘅，即系我哋烧俾唔系下边嘅，佢哋话系上高嘅，咁啊沾喺度，咁我哋攞晒出嚟，咁嗰啲像咧就会攞碌柚叶水湿一湿块布就抹干净佢，咁嗰个香炉灰嗰个嘢咧，攞嗰啲油扫啊，扫走侧边黐住嗰啲灰啊，掟走啲灰啊，即系唔好太闷，因为闷得太快啦，日日都装香，咁我哋可能系唔会平咯，即系争少少咁啊，就攞九几支香鸡，咁就完噶啦。可能即系几年先抹一次大嘅咯。 哦， 系啦。 咁有冇人帮佢参花挂红啊？ 要啊要啊，所有都要咩天官啊、灶君啊、出边门口嗰个都系咯、门口我都仲未分到地主系咪？地主我 系上边个天神，天官赐福啊嘛，下边系土地，门口土地财神， 门口土地系咯系咯系土地， 土地系财神嚟噶， 系啊， 灶牙就系答谢佢嘅，佢系福德正神啊嘛。 出边嗰个系土地啦，系啦，我成日都搞错啊， 都唔系土地。 我食咗个 土地公，地主系 屋入边嗰个， 屋里边嗰个 最底嗰个 五方土地财嗰、那个嗰、那个 嗰、那个 先系嗰、那个嗰、那个先系， 即系嗰个我哋全部都要换晒， 即系地主就系嗰、那个 三格入边最底嗰、那个 土家神啦、啊，叫做系嘛？ 但系都系嘅，系啦。即系家臣啦，即系嗰间嗰间系陀地啦， 陀地。 咁你通常就系祖先就喺中间嗰格噶嘛， 系啊系啊， 你祖先唔可以同啲大臣平排噶嘛， 系啊， 佢系低一个 grade， 普通人 系啦系啦。咁你又通常摆喺中间噶嘛，有啲三格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我屋企就传统三格咯，我啲咩参花挂红全部都要嘅，系啦。咁嗰啲要做齐咯。你哋都系咁样噶嘛，系嘛？即系广东人咁，因为我系福建人嚟，我唔知。有冇咩分别？但你哋都系咁， 系啦。咁诶，其实讲借灶已经借咗啦，23、24、25。 借灶有啲咩要做啊？ 系咯， 咪灶嗱灶君咧就系收风嘅，帮天。 系啊，呢个我听过。 咁咧就通常咧，女人咧就喺个厨房嗰度咧， 系 就即系喺度讲是非啊，影揞揞咧，佢就喺嗰度收风嘅，就听下你个家人。系嘛？嗰嗰一年有冇做啲咩好嘢啊？啲咩衰嘢啊？通常啊，即系煮饭嗰阵时，譬如婆媳啊咁咧，几个喺度嘈交啊，或者喺度吟啊，或者个老公呢排又拎少咗家用翻嚟，又搞搞震啊，又喺度炒餸喺度闹啦。咁系最好喺嗰度收风嘅。咁咧。嗱，你啲傳統民間習俗咧有少賄賂成分噶，咁啊又想個灶君咧，即係翻上天庭，唔好講咁多啦，講少少啦，唔好講到咁詳盡啦， 塞下嘴就算 係啦，講啊講少少啦，拍唔拍？咁咧就會揾啲糖啊，揾啲甜嘅嘢啊，揾啲紅棗茶嗰啲咧，就即係 去祭 借灶借，即係佢幫你睇住個廚房啊嘛，即係灶君好緊要喎，其實對女人啊。个灶君供奉都好咧，个女人个小病痛啊，又成噶。 系我都有听 过。个灶君，如果你信嘅话吓，即系我从来我做节目都系嘅。你如果系唔系嗰个宗教信仰咧，怕人当你即系回避下，即系好似做白事咁回避，你就唔好听。即系如果系你真系信嘅咧，佢系对个如果灶君安咗咧，成咧个女人系好好多嘅，即系少啲病系啦，身体各样会好啲嘅。咁你啊以前啊习惯咗官就23啦。人民间就24啦，但家人就25噶， 哇唔同啊！ 官三民四，但家五啊嘛。第一点啊，以前系但家人咧，其实就唔公平嘅。但家人咧，以前个 grade 系低过平民嘅。 系啊， 即系佢觉得喺水上打，即系战士嗰啲水上人嘅，就系为第一 人住喺艇嗰啲系咪？ 系啦，住喺艇 嗰啲。以前成日听嗰啲人讲，我旧时住艇咁。 即系水上人 系啦，系啊，水上人，但家人系但家个但系言字下言字嘅言下边一个好似个虫位嗰个读位。三个位就读虫，一个就读位个部首嚟嘅。嗰个先系但家，唔系一只蛋个蛋喎，咁啊蛋家喎，嗰个但家喎。咁佢哋系以前系疍家人咧，系地位低少少嘅，我真系唔明白。喂，大佬，人哋冒住风浪嘅啫，系咪先行船跑马三分险啊？人哋去攞嘢俾你食，冇理由系人哋个地位低嘅，即系以前系好唔公平嘅，系咪？所以佢咧就佢要25嗰日先借做嘅 阶级观念啊， 系啦。咁通常都系咁啦，即系。嗰日啊，揾啲甜糖啊，啲甜啊，即系等佢讲啲好说话，答谢佢咯。 咦？但我听过有一个咧，佢唔知系咪我有冇搞错？如果我错咗咧，纠正翻我嘅。我听讲咧，谢灶君咧，佢哋系会系咪准备麦芽糖啊？ 系都总之甜嘅嘢。 我听到嗰个传说系 黐住 个口，唔好讲啲唔该讲嘅嘢。 咁其实都系你 都 是 收买佢嘅， 系咪上到阿头嗰度要你讲你就讲啦，点会因为你黐住个口讲唔到？ 咁你可以写噶嘛？ 咁阿和美屋企有冇安灶君噶？ 我自己屋企乜都冇嘅， 系 啦，连门神都冇埋啦。 就因为而家 即系以前系连两张。我系啦，我以前细个就觉得咁肉酸，咁好会惊嘅，因为又拿住把刀咁样又成咁样，咁 哦嗰个门神 嗰两张系啦，咁跟住后屘即系都冇咗啦，咁净系我婆婆同我阿嫲嗰边就屋企真系会有个 全部齐嘅。 唔齐噶都，我阿嫲嗰边就好似会有我爷爷啦，咁、跟住仲有好似系地主啊嗰啲啦，咁、最高就好似仲有个像嘅，好似系观音，我唔系好记得啦，咁、就即系摆喺个门隔篱咁样一栋，即系栋到上天花噶啦，咁就三层咁样嘅真系，咁、跟住就我阿婆嗰度咧就净系得个关二哥。同埋有个观音嘅啫，关二哥就早几年唔知俾我边个表妹定表弟就唔小心整断咗佢两嗰两只手指， 咁都得， 咁就不过我婆婆就即系上年唔喺度啦，系啦，咁就都系啦，嗰、个断咗手指关二哥都唔存在啦， 系、啦，嗱，真系好笑。嗱，我哋讲，嗱，我哋呢一 part 讲到呢个先，跟住我哋第二 part 翻嚟讲个后翻嚟再讲。